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那这一周呢，是在教会历史上这一周被称为是基督的受难周。那恰巧今天晚上我想我们以福音书的概论来纪念基督的受难是非常合适的。恰巧我们新约概论也讲到了这里。在2000多年前，基督为我们受难，也为我们成就了他的救恩。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课程，就是福音书的概论，让我们透过福音书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也认识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主啊，我们思想十字架的大爱，思想你的恩典，愿这样的爱和恩典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更加的追求学习认识你的真理，也激励我们在今天更多的跟随你，为你的名做见证。愿主你借着这个受难周，借着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读经祷告默想进食唱诗，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跟你那一位受苦的基督联合，也深信将来必与那一位荣耀的基督联合。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借着福音书的概论，使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生平，对福音书所宣讲的那个福音有更深的认识。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那我首先呢会跟大家介绍福音书，可能跟大家认为的不同。当我们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新约的前四卷书就是福音书，对不对？那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会误以为说福音书是最先写成的书卷。其实呢，福音书在新约圣经当中是比较晚写成的书卷意思是很多的保罗书信都写成了，福音书还没有出现。其实福音书的写作是为了当时的教会，帮助他们来认识他们所信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和他恩惠的福音。意思是新约时代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使徒们为了建造教会，就把基督指给他们看，把他们自己从前所跟随所信靠的那一位基督指给他们所传的福音建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看。盼望今天2000年后，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借着阅读福音书，愿上帝把那一位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基督指给我们看。那福音书跟现代的传记的作品呢有很大的一个不同，虽然福音书看起来是记载耶稣的生平，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呢，福音书好像并没有对耶稣的生平进行一个全面细致的记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在世大概33年多的时间，对不对？33年多的时间，好像整本福音书呢重点关注耶稣降生的那个事件之后，跳过了30年的时间，记载了耶稣降生之后呢，他就跳过了30年的时间，好像重点的篇幅是记载他30岁公开出来传道作为一个公开的记载。意思是中间的30年他没有记载，或者说几乎很少记载，只有一处是12岁在圣殿里。 那福音书重点的篇幅记载了耶稣基督在世的后三年多，就是他从他这个公开出来传道开始。但是即使这样，也不是把所有的篇幅平均的分配在这三年当中。即使这样呢，福音书特别关注的有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是的，三年当中呢，最后一周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就公开记录的耶稣是从这三年是公开记录的，但最后一周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那你就一定知道作者就是要让我们明白最后一周所发生的内容，对不对？而恰巧今天呢，正是受难周，就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的时间。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一周来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我先简要的介绍一下四卷福音书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看起来都非常的相似，即使会有一些细节性的差异，但是这三卷书看起来跟最后一卷的约翰福音不太一样。这三卷福音非常的相像，所以呢，前三卷福音书呢被称为对观福音，意思就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看。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呢，他们在这个内容上以及所记录的这个事件语言上，甚至包括基督的讲话的排序上，都是极其相似的。当然约翰福音跟这三卷书有很大的不同。那因为今天是受难周，我简单介绍说每一卷福音书有多少的篇幅用来记载最后一周，好不好？马太福音有28章的经文，其中有8章的经文都是记载最后一周的经文。马可福音16章的经文，其中有6章的经文都是记载最后一周的受难周的经文，就超过三分之一。路加福音有23章的经文，其中有6周的经文都是记载最后的这一个受难周的经文，大概四分之一多一点。而约翰福音篇幅最大，约翰福音大概有50%的经文，超大概一半的经文都是在记载受难周的经文。所以你可以从篇幅上看得出来，在福音书的作者的眼中，这一周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一周将那个福音展现给我们看。其实福音书的前半部分，每一卷福音书都是这个样子。福音书的前半部分讲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整个福音书的前半部分，透过耶稣的讲道，透过耶稣的做事行神迹，透过耶稣与人交流，只是在表达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耶稣是谁。是的，前半卷呢，透过耶稣的言论、讲道、事件、神迹，不断的在表明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是基督。然后呢，福音书的后半部分呢，其实透过耶稣的所作所行，都在表明另外一个真理，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到底做了什么。那他做了什么呢？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这就是他做的内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其实福音书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耶稣是谁；第二，他做了什么。这就是福音的核心的信息，其实也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耶稣是谁呢？哦，耶稣是基督，这就是他是谁，他的身份。耶稣做了什么呢？并他钉十字架，哦，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复活。 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福音的核心信息，因为这一句话回答了两个问题，耶稣是谁，他的身份是基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做了什么，他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所以首先呢，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每一件事呢， 我需要特别的强调哈，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虽然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历史事实，但是他们并不是传记，而是要借着这些历史事实来表达上帝所要向我们表达的那一个真理的内容，就是盼望我们透过读福音书来认识那一位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福音，这就是福音书的中心。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四卷福音书当中的耶稣的生平啊。当我们说分享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分享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我尽量会按时间顺序来分享耶稣的生平的大事件。那麦克阿瑟呢，帮助我们梳理了十一个部分。那首先呢，四卷福音书无一例外的每一卷书呢，都在开头的时候预告了耶稣是谁。哦，他们直接给结论，不是跟你探讨，不是说我们聊一聊，他直接给结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圣的人子。马太以家谱的方式来表明耶稣是谁，路加以直接对提阿非罗的那个写作的声明来表明耶稣是谁，那马可就更明显了，哦，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一句话非常的明显。那约翰也非常的明显，道成了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所以你会发现福音书的四卷书的作者都非常明确的直接宣告耶稣的身份，这也是上半卷的中心，他们把身份宣告出来就是把那个福音宣告出来。然后接下来呢，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开始记载耶稣早年的事工啊，那施洗约翰的降生，为什么要记载施洗约翰的降生呢？因为施洗约翰其实是为了把耶稣给显指出来的那一位先知。然后呢，在路加和马太呢，提供了耶稣降生的细节和他一些早年生活的经历啊，比如说天使拜访玛利亚，预言基督降生，那比如说博士的朝拜，玛利亚带着耶稣逃往埃及啊。比如说天使对牧羊人的拜访等等等等，包括十二岁的圣殿，在圣殿当中，耶稣在圣殿当中十二岁的时候，在那里这个听到。那接下来呢，他们快速的进入了耶稣的公开服事。那耶稣公开服事不是直接上台的，是被介绍出来的，被谁介绍呢？被一个新约的先知介绍。这一位先知就是施洗约翰。那每一卷福音书都告诉我们，哦，施洗约翰把耶稣给介绍了出来。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说，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你会发现施洗约翰的事工呢，就是为了把耶稣给介绍出来。然后呢，当耶稣在约旦河里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呢，那对观福音开始记载耶稣的受洗和耶稣的旷野受试探。耶稣受洗表明他开始进入公共的服事，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表明他开始正式的打那场属灵的征战。然后施洗约翰福音特别的关注的焦点是耶稣作为神羔羊的身份，所以这是耶稣公共服事的开始，借着施洗约翰来指出来，来确认。然后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接下来耶稣开始进入公共服事了，对不对？ 然后约翰福音特别的告诉我们，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哪一个呢？哦，把水变成酒，对不对？以及接下来耶稣在他的事工的早期呢，开始做了一件事，洁净圣殿。接下来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跟尼哥底母之间的对话。一个法利赛人夜里来见耶稣，大概是为了探究耶稣在圣殿里洁净圣殿的那个行为，对不对？他带着好奇但是呢耶稣却解释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其实这个时候就指着他将来的受死在说。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按照时间顺序，我们知道耶稣在井旁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相遇，对不对？那在这记载这两个事件，无论是尼哥底母的事件还是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件，在两个事件当中耶稣都直接的宣告了他的身份。他既是重生的道路，他也是解决一切人心灵干渴的活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直接把自己指出来，对不对？这是耶稣的早期的事工。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的早期在加利利的事工。耶稣第一段早期的事工过后呢，耶稣就回到了加利利就是他的家乡。他在拿撒勒的开始讲道，但是呢家乡的人却不接待他，对不对？于是他就定居在了加百农。那就是在这个时期耶稣也呼召了很多的门徒，有很多的门徒跟随他，对不对？他又治好了彼得的岳母，洁净麻风病人等等等等。那在这个阶段呢，其实耶稣在这个阶段重塑了当时的人对安息日的理解。请注意，这个阶段集中的记载了很多耶稣看起来违背安息日的一些的做法。就在犹太人，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耶稣违背安息日其实没有违背，对不对？因为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他在安息日允许门徒掐麦穗，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那结果呢，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人们企图杀死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他将自己视为神，对不对？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些的教导都让犹太人受不了，让法利赛人受不了。因为安息日指向了其实耶稣要对付整个犹太社会的那种律法主义的宗教，那个死气沉沉的宗教，因为那个已经构成了让人捆绑压迫不得自由的。那这场安息日的辩论呢，其实把我们的眼光引到了基督的国度的那个视野当中，让我们看见说，原来耶稣基督来要真正的把人带进那一个上帝的国度当中。那因为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安息日的这个辩论呢，就遭受到很多的逼迫，对不对？那为了应对这种逼迫呢，耶稣开始退到加利利海。当他退到海边的时候，他在那里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教导的工作。在那里有一座山，他就上了山去讲道。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主日一直在讲登山宝训，对不对？是的，就是在这段时间耶稣开始讲登山宝训，教导上帝国度的样式，国度的真实。这样一个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这样一个国度是借着人的信心悔改进入的。它是这样一个国度，是邻里贫穷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所得到的。那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回答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谁能进入神的国呢？邻里哀痛的人，邻里贫穷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能进入神的国。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是 邻里贫穷的，哀痛的，温柔的和饥渴慕义的。意思是我们都不配，对不对？我们天然就是自高自大的，我们天然都是自义的，我们天然都是刚硬的，我们天然都是渴慕肉体的邪情私欲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不配进神的国，对不对？但是上帝却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是的，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因为在整个登山宝训当中，耶稣特别的强调，他要的不仅仅是更好的行为而已，他要的是一颗新的心。然后接下来呢，登山宝训之后，耶稣继续的教导国他的国度，他专注于悔改。因为耶路撒冷的那个文士代表团来调查他的教导，对不对？但是呢，调查了他的教导之后呢，却拒绝了他，并且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就是明确的拒绝了耶稣的教导，明确的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不仅不承认，他还认为耶稣是别西，靠着鬼王赶鬼。这显出他们的刚硬来。于是接下来呢，耶稣就开始把他的教训转成比喻的形式，继续解释他国度的奥秘。哎，请注意，登山宝训是在解释上帝国度的奥秘，接下来一个系列的比喻也是在解释他国度的奥秘。只不过登山宝训非常的直白，对不对？直白到一个地步，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接受不了。直白的说，哦，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心里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了。哇，这些话太尖锐了，对不对？那当时的人接受不了。而接下来呢，他开始用比喻的形式继续的解释神国的奥秘。然后第一个比喻也是所有的比喻当中的钥匙，就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神的道落在不同的土壤上会有不同的结果，其实就是在回应那些刚硬不悔改的人。因为心田的表述告诉他们，只要你们刚硬不悔改，那么神的道在你们里面就无法扎根。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应上文他们拒绝耶稣的教导，拒绝耶稣的教导，于是神在传道，但是他这些道却在他们的心，因为他们的心田是刚硬的路旁心，是荆棘丛生的打草心，是一个落在这个磐石上的土迹不深，发苗最快，他们都没有办法领受神的道。然后接下来呢，耶稣教导了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告诉我们这个国度呢，总是在世上展现的时候，是一个仇敌环伺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直到主再来都是这样一个光景。弥赛亚要建立他的国度，但是稗子跟麦子是同时生长的。于是呢，他就呼召门徒在这个世界像光一样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接下来芥菜种的比喻告诉我们，今天的天国虽然像芥菜种一样看起来毫不起眼，看起来被藐视，看起来好像无有，但是终有一天会遍满全地，成为 一棵参天大树。这全部在讲神的国，对不对？面教的比喻表明的是一个国度的成长会影响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甚至为了避免当时的门徒犹疑不定，宝藏的比喻，天国宝藏的比喻，向当时的门徒保证一件事情，就这个国度宝贵到一个地步，值得我们付上任何的代价去获得它。因为天国好像什么呢？哇，好像有人发现了一块地，里面埋了珠宝，就变卖所有的去买那块地，对不对？那这一系列的比喻告诉我们呢，其实神的国度充满了那个丰富和奥秘。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耶稣医治的事工全面的展开，比如说他医治瘫痪的病人，他医治了那个手摸了他衣裳穗子的那个女人， 他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他医好了瞎子和哑巴。那旧约当中你知道曾经有很多这种神迹，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呢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因为不是一两个人。旧约当中以利亚以利沙也行过神迹，但是只是个例，但是耶稣到来的时候好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已，而是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人，从各城各乡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都得了医治，对不对？甚至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奉主的名医病赶鬼行神迹，全地好像在扩展这一个事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天国的大能临到了世间。是的，耶稣要将这一个把他自己天国的能力表明出来。然后接下来呢，耶稣离开了加利利之后，耶稣开始在加利利的周边来开始做工。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个男人，不包括妇女和儿童。那喂饱了这群人之后呢，耶稣穿过了一个湖，其实是圣经说是海，其实是湖，就是在加风暴当中他在水面上行走。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基于前一天刚刚行的神迹继续的教导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警告跟随他的门徒要小心宗教领袖。在这个时候，在加利利之外，在这三卷的对观福音书当中都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那就是记载了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好，我先暂停一下。你看哈，前半卷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耶稣教导，耶稣行神迹，耶稣与人辩论，耶稣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在表明他的身份和他的国度，包括登山宝训，包括各种各样的比喻。终于彼得认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你会发现整本福音书哈，自从彼得认出了耶稣的身份之后，耶稣开始立刻将他的教导转向了他未来的工作。从此以后，耶稣开始预言说，人子要被害，被文士祭司长杀害，在耶路撒冷舍命，但是三天要复活。你发现没有，当耶稣彼得认出耶稣的身份之后，从此耶稣开始教导他的工作。意思是前半卷关于他是谁已经结束了，于是他开始教导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但是耶稣预言自己的受死和复活的时候，让他的门徒非常的困惑。因为当彼得认识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就带着三个最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了一座山，在那里变了形象，对不对？那显明毫无疑问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在记载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呢，后期的事工耶稣开始转向耶路撒冷。当他在祝棚节里教训人的时候，约翰福音呈现了人们对耶稣的不同的反应，对不对？当他教导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想逮捕他。于是在路加福音记载了他拣选了70个门徒，就好像从前差派12个门徒一样，去传播天国的信息。然后耶稣在地上的事工接近尾声的时候，当时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们对他的逼迫、反抗、不接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们指控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于是呢，文士、法利赛人开始辩论他是不是出于神。那在更靠后的部分呢？耶稣开始宣告法利赛人有祸了，并且继续的警告那些假冒伪善、贪婪和信靠钱财的危险，以及他勉励门徒要为第二次他再来做预备。然后我们来看最后的两个部分，也是 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那当基督的生平和事工达到高潮的时候，就是他进入了约旦河东边的那个佩雷亚的地区，就是他最后这个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那个阶段，他在那里开始教导做门徒的意义，如何进入神的国，跟随主的代价，以及劝勉门徒要警醒这个世上金钱的危险。因为他的教导即将到来的是他要进入耶路撒冷，那耶稣在那里继续行神迹，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神迹，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这件事情预示着他自己将要从死里复活，接下来就进入了受难周。哎，福音书最重要的受难周。我们前面说了，福音书的作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把自己的叙述的重点放在了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周，不是在地上的最后一周，是他受难的之前的最后一周。福音书前面的内容好像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记载耶稣的教导、做事、行神迹，但是到最后一周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停了下来，非常的缓慢，每一天发生的事都有记载，你发现没有？受难周耶稣每一天发生的事都记载了，他们好像全神贯注的关注最后一刻发生的事情。那基督在最后一周的事件当中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是整个国度和救恩的基础。那这一周呢，基督进入了耶路撒冷。那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像君王一样，对不对？哇，他像君王一样骑着驴驹子进入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在高喊何萨那何萨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这个时刻，他好像君临天下一般来开始彰显他那一个荣耀的身份，所以他开始融入圣城。他进入圣城之后，他洁净了圣殿，他来到人群当中，人群认出了他。他洁净圣殿的时候，非常严重的触怒了这一个当时的宗教领袖。然后接下来在橄榄山的讲论当中，耶稣教导预言他要受死，也预言他要再来。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咒诅了无花果，洁净了圣殿。礼拜二的时候呢，他从无花果当中教导门徒教训，那耶稣在圣殿当中开始教训人，耶稣有预言。礼拜三的时候，他继续进圣殿教导人，即使开始图谋谋害耶稣。然后礼拜四的时候呢，这一个耶稣吩咐门徒预备逾越节筵席的地方，然后耶稣和门徒共度逾越节的筵席。在筵席上他预言人子会被出卖，然后他为门徒洗脚临别讲话，然后耶稣与门徒唱了诗往橄榄山去，然后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耶稣这个最后跟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然后就是礼拜五受难日所发生的事情。那在受难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那稍后我们会来解释。那当他的门徒跟他一起吃完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客西马尼园，因为十字架的痛苦越来越近，也越来越重，他知道他在世上的时刻不多了，他要承受世人罪恶的重担，承受与天父分离的痛苦。那从客西马尼园之后，耶稣就被出卖，被罗马当局逮捕，对不对？然后被犹太领袖审判，公会被审判，在比拉多面前被审判，被兵丁侮辱，被犹太人弃绝，被犹大出卖，被门徒不认。 那整个过程非常快的往前推进，没有等待，没有牢房，没有上诉，立刻被带走，立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这位君王被鞭打，被讥诮，被钉在这个哥哥他的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地变色，磐石裂开，并且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预示着他的死亡是不寻常的，对不对？然后星期六的时候，耶稣的尸体被安放在坟墓当中，由兵丁看守。然而福音书的记载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因为星期天的早上，曾经跟随耶稣的一些妇女去了坟墓那里，却发现耶稣不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征服了坟墓，因为耶稣已经走过了十字架的痛苦，然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所描述的那个芥菜种的成长好像已经发生了，那位初熟的果子开始破土而出。然后当他复活之后呢，他向他的跟随者来显现。哇，你能想象得到对不对？当时门徒到底有多么的惊讶，因为他确确实实从死里复活了。他指着自己所说的一切话，关于先知，关于他受苦的仆人所说的一切的话，关于他复活的仆人所说的一切话都应验了。这就是耶稣的生平的列表。那福音书彰显给了我们这个生平的列表。那我刚才上面所分享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分享的。那最后一部分，我想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四卷福音书来描述耶稣基督，为什么需要四卷。很多人都会困惑说，为什么需要四卷不同的福音书来写耶稣基督呢？一卷不就够了吗？不，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太丰富了。四卷福音书其实是四个镜头，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好像对准了耶稣基督，对准了耶稣是谁，对准了他做什么。那如果我们把四卷福音书并列的排列出来，你可以看见他们有一些细微的不同，对不对？当然更多的你看见他们的相同之处。马太福音表明呢，耶稣是那一位应许的君王。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君王，这其实是对旧约的应验。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特别的提到马太福音着重于应验，对不对？因为他大量的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来显示耶稣如何应验了旧约所有的应许和预表。所以特别重要的是，马太应验告诉我们耶稣应验了旧约弥赛亚的应许，所以马太特别的关注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已经被他的百姓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复活了，得到了统管万国的权柄。然后接下来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表明耶稣是那一位奴仆式的君王，我们刚才唱的君尊义仆，对不对？那马可福音是福音书当中最短的一卷书，只有16章，但是他非常快速的关注了两个问题。1到8章关于耶稣是谁，答案是耶稣是基督。9到16章关于耶稣做什么，他要来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马可福音可以从两个不同版本的弥赛亚的形象当中来看见他哈。那在旧约当中呢，有好几个版本的弥赛亚的形象，对不对？先知每一个先知预言这一位弥赛亚的形象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差异，因为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一位弥赛亚的形象。那但以理书7章当中那一位神圣的人子，那一位弥赛亚的形象，就是马可福音1到8章耶稣是谁。以赛亚书53章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就是马可福音9到16章的形象，就是耶稣做什么，他要做赎罪祭，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然后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做救主的君王。虽然路加使用了几乎使用了马可福音的很多的素材，也提出了几乎内容非常相近的，但是呢，路加的侧重点有点不一样，他关心的不仅仅是耶稣做以色列的君王，而是做整个世界的救主，全地的救主。所以耶稣的福音要临到万国万族万民。所以路加之后紧挨着路加福音的使徒行传也是这样的，那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样一个万国的福音。然后约翰福音呢，在表明的那一位神性的神圣的君王，因为四卷福音书没有一卷书像约翰福音那么清晰的对耶稣的神性有如此清晰明确的阐述。因为在这卷福音书当中，我们看见路加这个约翰非常明白的把耶稣的神性表明出来，但是同样的也是这卷书当中，约翰让我们看见那一位超越的神圣的主却难以置信的与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就是这四卷福音书。所以四卷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来表明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太重要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太精彩太丰富了，所以他需要四卷福音书来表明。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四卷福音书更全面更准确的来看到经历到认识到品尝到那一位丰富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在其中呢享受于他的团契，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更丰富的来敬拜他。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愿我们的信心最终放在那一位耶稣基督的那里，我们透过阅读这四卷的福音书来聆听他，来学习认识他，也来学习跟随他，也来学习爱他。盼望在这个受难周当中呢，大家可以有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花时间来思考福音书，借着阅读福音书默想福音书，借着这个特别是对福音书当中最后一周受难周的经文的默想思考祷告，盼望这些经文再一次的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面前，使我们来认识他，使我们来敬拜他，使我们来跟随他，也使我们来经历他的恩典和爱。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愿主祝福大家。